三人行，你们好，还是徐老师、马老师，还是新奥尔良。这个美国这次遭的这个大灾啊，卡特里娜呀，我看咱们一集啊，真是聊不够。这个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议论纷纷，而且我看中国这个网友啊，讨论尤其强烈。很多网友现在把咱们解放军推出来了，就说这事儿对比之下，我发现很多网友就说抗洪抢险，这咱解放军子弟兵就显出厉害来了。就是说，这说是98年大洪水的时候，那咱们解放军战士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绝不能让洪水进了城市。那现在歌颂解放军， 这是最高调的支援美国的有三个，一个中国是第一次吧，在我记忆里边，中国给美国经济援助，八国联军以来这个是第一次吧，啊。第二个呢是古巴高调派出1100个医生， 对， 古巴1100个医生， 没错， 外加十箱雪茄， 是， 十箱雪茄是送给克林顿的， 对，只是世界逆转了嘛，也让他感觉一下咱社会主义的温暖啊， 对对对，然后可是呢，那个我看网上，我觉得那可靠性不高。可是呢，那反映了大家的心理是怎么样呢？因为大家虽然不管有没有送钱过去啊，还是第一时间打电话到白宫嘛，慰问嘛。 嗯。 他说以前在其他地方发生灾难呢，白宫会打电话慰问，声音都是很哀伤的嘛。你去慰问人家家里是出了事哈。现在每一个国家的领袖打去了，哀伤之余都忍不住有一丝丝的这个语调上面的亢奋，而且有时候还忍不住笑出来的。他说：“Bush 总统，我实在觉得很遗憾为你们的事情哈。”然后讲到第三句就开始压不住那个亢奋哈，好像是一种说轮到你们了嘛。我觉得那是网友的那心理反应 啊。但是就毕竟啊，我看到一些画面了。我觉得真是够惨的，而且咱也可怜美国人，美国人跟咱中国人不一样，咱们多少大风大浪都经过，他们见过什么呀，所以就真是你就可怜他们，就跟孩子似的。因为我其实我在美国上学的那个朋友啊跟我讲过，说美国人那个心理素质啊，他这个国家承平日久啊， 对对， 太弱了，说你们还在讨论什么战争啊灾难啊，他说这美国人他在街上他可能最大的苦恼是闹不清他自己喜欢男人还是喜欢女人，要可能在大学里上一个学期一个学生就说不行了我要回家了，我压力太大了，我承受不住了，我要回家，下学期我不来上学了。你想这样一帮人遭遇了这么样一个灾，哎呦，我此情我看看我几张印象深刻的照片，这叫咱们再看下一张洪水啊，哎呦，就看见这个到处漂浮着， 他那个尸体几天了都没人收，这个在美国是极其罕见的情况。 对，这是怕腐烂会造成传染病啊。咱们再看下边，说水都受到污染，你看这化工厂爆炸，这个好像还有人纵火，这种这个末日景象啊。好家伙，咱们再看下一张，你看这是在楼顶上等待救援的，这是有的这个妇女就有的男子就是说。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在体育馆嘛， 对， 有个男子跳楼自杀嘛，仅仅就是说我不能接受这种状况，我不能，这很难理解，我不能接受这种状况，所以就跳楼自杀。 嗯， 还有那女的，她哇哇，你想这是末日景，哇哇狂叫啊，说末日到了，活不下去了。然后这个几万人的体育馆和那个市政中心，你想7岁的小孩子， 嗯， 在厕所里给强奸，然后 低阶。 啊，不是小女孩是强暴，还有个小男孩是 强奸，是， 然后呢，现在这个外国留学生，我看他们讲啊，给家里打电话，怎么坐在那体育馆里？男同学把椅子摆成一个堡垒，男同学都朝外坐着这么睡，女同学战战兢兢就在里边，那里边人就好多人就有刀枪，警察一搜就搜出好多刀枪，那种那个棒球棒那种武器，满地就是屎尿横流啊。有的那个老太太在就在轮椅上残疾嘛，死了才发现其实身上啊好几天都没换尿布。你说这样，就我发现美国人这次知道动物是怎么回事了。 嗯， 好几个人接受采访说的都是同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现在像动物一样，真的就是像动物一样了，因为完全是这个丛林里了，他们没适应过这种啊。 而且最反讽的是那个球场是非常有名的，美国人喜欢的橄榄球运动，football，大部分的球场都是露天的，所以下雪啊，这个下大雨啊都要比赛， 只有纽奥尔良，这个新奥尔良是一个有盖的，这个是个非常价钱很贵，就巨蛋体育场，好几超级杯都在那里举行的，平常的那些穷人可能进都没机会进去，这一天大家都进去了，几万人进去了，结果发生，将来以后这个球场啊应该竖一个碑，死在这个球场里边的这些人应该把他们名字，以后永远看球的人应该记住这个事情， 对， 对不对？ 对。 还有他讲的那个，哎呀，我真后悔我没去那个，将来就永远看不到新奥尔良了。 嗯， 那是一个爵士乐的圣地，最有风情，很多人都说过，那几个州是很穷，但是那个城市是非常有风味的， 高度集中在那边。那边集中了两类人呐、啊，一类就是玩音乐，特别是爵士乐；一类呢就是变性人呐、啊。变性人哈、 啊， 所以有人说那个去那个地方去玩哈、啊，一定要做三件事嘛。第一个是听爵士乐，第二个是说你一定要那个跟人家在街头，因为它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你走到哪里晚上呢，有人喝酒一定。然后另外呢，爵士乐到处呢都在那个这在露天啊，每个街头都有人在吹演奏哈、啊。所以你一定要在街头来一个法国诗文哈。啊，一定要体验那种感觉。第三个呢，一定要尝试一下被人妖摸一把，或者说你摸人妖一把哈、啊，所谓的人妖啊，变性人哈、啊，这样才表示你真的去过那个城市、啊。 你怎么样？你跟人妖有没有私吻过？ 那我觉得我是一个人妖。你搞混了，你把第二跟第三搞混了。 我就是希望你用一个 吻跟人妖， 我希望你用一个行动就完成了后两个任务。 我从来不是一个心急的人，我三件事情我就分开来做，不用盒子来做。 你们两个都去过吗？ 我没有去过。我刚才说了嘛， 但是很精彩。可是话说回来啊，那个地方的确是黑人很多嘛，然后很贫穷嘛，大家都知道说 美国收入最低的几个州， 这个比例是不成比例的高。可是话说回来啊，我们刚说起来美国人怎么样，好像没见过大风大浪啊。第一个当然是我知道我们都不是幸灾乐祸嘛，这是好事嘛，我们不可能希望人家跟我们，或者说全世界的人，其他地方的人一起 饱经沧桑。 那第二个就是说，假如换一个角度来看呢，假如这个飓风的确是很厉害的风哈，假如这个事情不是发生在美国， 发生在别的国家， 对，那可能更不堪的。 对对， 我们现在反而是有机会看到美国怎么样面对这么不堪的天灾里面，怎么样反应过来，一定有些错误的地方一定有的啦，因为这那么巨大的天灾哈，可是它至少没出现在其他国家。天灾以后呢，有人捐钱，那些钱完全不晓得跑去了哪里了，诸如此类的那种贪污的情况哈。 但是你说， 对，我意思说，把这个角度调过来说，假如不是发生在美国，会怎么样哈？或许会有另外的思考。 但是有一个斯里兰卡这男子，人家还说呢，说海啸的时候，我们可没像这个美国新奥尔良，什么抢劫呀、啊，什么强奸呐、啊。他说我们这儿没人抢东西的，他挺瞧不起美国人的， 因为根本没有东西抢嘛。第一个，第二个抢东西的人也很多，绝对要么就死掉，要么就疏散的嘛。然后那另外，假如你要比较的话，我倒是看到另外有一个比较哈，比方说。当初飓风来的时候，美国政府也不断说大家要撤出啦、撤离啦。当然有人批评嘛，为什么没有尽力去帮忙穷人撤离哈？可是说有些人还是不肯撤离，美国政府又没他办法，他不肯就不可能。可是比较，比方说在中国大陆，有时候会有洪水什么要撤离，有些老先生说我在这个地方住了50年，我不肯走，那公安是可以用手铐把他扣了，把他拉走的了。这种事情在美国是不能做的， 是吗？ 对，结果中国呢就可以保住生命了哈，因为呢政府明知道你是危险的，就一定要你走。那美国的结果就发生说， 中国是强政府嘛，美国是现在右派就把政府的职能越来越缩小嘛，交给地方。 就比如说这新奥尔良，如果说是这个居民， 他不愿意走，那你不能让他走。 对，他不走啊，他只有才。 但是现在的问题啊，到最后看出来，你到那个巨蛋体育场里边去看，虽然这个城市本来是黑白灰黄棕色，什么颜色都有。可是你最后留在那个巨蛋体育场里边，大部分是黑的。 嗯， 你明白没有？就虽然这个社会，你不管你平常怎么样说我们和谐、我们和平什么，因为他事先是不断的在发撤离令，弃城啊，要宣布要弃城。可是，一弃城，你想，中有钱人不要讲了啊，直升飞机啊或什么方法走了，一般的中产阶级租车，有车的人都开车走了。没有能够走的人，就是没有交通工具能够离开的。他们本来想可能有巴士有什么东西，那这些东西一断了以后，他们没办法离开，他们就进了，他们就相信那个体育馆， 觉得那个体育馆那终于是可以让我们度过这个灾难的吧。最后一看里边，哎，黑的了，就社会矛盾又突出来了。 对，就你说社会矛盾，我想起就有不是有人在那抢吗？记者这也不干涉嘛，就在旁边采访嘛。然后记者就问一个抢的人，也是一个黑人，说你为什么这么疯抢呢？然后那个黑人一边拿东西一边跟记者说，你不觉得这是我们穷人向他们讨回公道的一个机会吗？这种话 就 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圣经啊，从很古老的年代啊，人类经常有这种遭遇的，就是末日一样的这种大灾难发生，然后真叫人民呢、流离失所。所以为什么我这两天有点惶惶不可终日啊？就是跟咱们这个最近，你不觉得灾难的脚步越来越密集吗？ 对， 一起一起，而且呢，多少总是跟人类的这个活动和自然之间的互动啊有关系。所以我现在老觉着啊，我从小就那么想啊。就是说没准我们这代人也会赶上个什么特别大的灾难。你看比如说我 预言吧，你预言我们就会碰到。 假如我是印度尼西亚人，那我不就是赶上了吗？那大海啸，对吧？假如我是新奥尔良人，不就整个弃城了？那好像是几年时间也重建不起来，而且这个专家就建议好像不要再在这个地方建城了。你像家辉刚才讲说那个地方自由浪漫的生活的地方，我倒想起一点什么，就说你说这个现实报啊，你这你很有意思，人类你想过得快活浪漫，所以这次新奥尔良为什么呢？过去这个从海到城之间是有一大片海滩的，可是人都喜欢在海边，所以它这个繁华的商业区娱乐区 毕竟海 越来越靠近海，越来越靠近海，现在世界许多城市都这样啊，所以你受损就严重了。原来它这个城市周围啊有好像方圆几百公里的还是平方公里的湿地啊沼泽地啊，这都是发生洪水有一个缓冲期，但是呢为了城市建设它把这个湿地都抽干了。你想想，这是人类为了你自己个人活得自在活得这个舒服，靠海边建别墅，好像但是你看你就遭灾。 对，你讲的真的非常对，你把海想象成老虎或者想象成一个美女，你想象这些人，他们就是不断的在旁边在看，看越靠近你越靠近。 美女， 美女也可能啊，老虎也在那， 你知 道？哎，当然你要当心，对吧？这个他们里边的歌女，你要是爱上我，你要当心。他一动啊，他们全都吓跑，但是没几天又都回来了。你现在布吉岛啊，巴厘岛，你看。越靠 B 区的房子是越贵的，对不对？大家都想走出去就是沙滩，它一动了大家又怕，就是说这个在冥冥之中，我就你站在海的角度来看， 所以这个人类是一种好奇怪的一种动物，它的这个心理。其实新奥尔良这个地方几年前人家都讲了，你那个防波堤根本防不了几级的风的啊，居民们也都知道，但是每年给国会要求不是批那个维修嘛，建这防洪设施嘛，就不批钱。然后我看有一个观察报道就说到，说这个市民们觉得这个地方很好，那个灾难会不会来呢？也没有人真的会当真。虽然从科学上讲它是完全会来的，但是呢就像住在海滩边的人一样，哎，总有一天海啸会来或者洪水会来，但是 我没有这么好彩吧，人都会这样想。 没有，这次牵涉到他发那个灾难警告的时候，虽然我不住在那个地方，可是我记得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啊，也是看到新闻嘛 ，CNN 啊，不断说，哎，像美国政府说要疏散，会有台风来，我还一边看一边说，你会有这么严重吗？ 对， 是我就不走了。你问我怎么？他因为他拍啊，很多人疏散的时候还要排队去加油。还有请假，工作停掉没有钱，我就自己跟自己说我不走了，给我就不走了哈。可能那个警告，那个灾难的警告，只是说我现在有几级的台风会来，很危险，请你疏散。可是中间啊，好像缺了一些比较真的能够令人家惧怕的警告。连我们抽烟啊，在香港啊， 烟包都已经有了嘛，警告你会有心脏病有什么癌症，甚至以后说要这烟包附那个肺癌的照片啊，癌细胞的照片， 可是都是狼来了嘛，很多人现在的警告的级别越来越加，人就不当一回事。你想象一个音乐人，他在你想他在牛二亮的一个阁楼里，按照他自己的设定布好了音响的位置，多少多少的 CD 唱片摆好，你说你能听一警告就舍得离开这个地方，你能想象这个地方永远再也不见了吗？ 所以这个我看 无非是性命当头，对不对？这 最有最有警告最有警告意识的其实是好莱坞了，啊，多次向美国人民发出警告。咱们现在可以再看一段，灾难就拍这个患难见真情啊，也有真情的，就是你看好多我中国网友都鼓励说一个十三岁的小男孩是英雄，十三岁的小男孩救了自己一家十三口人，但是呢咱们听到更多的抢劫强奸，哎呦我现在真的觉得这个人呢、啊、要不说他们觉得自己就成又成了动物，真的咱就是动物，一旦要没人管着了，这个大限将至了，一群人挤在一起，你看这个干什么的都有啊。 但是我就想起鲁迅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现在对这个事情发一点议论啊，如果你只是情绪上有一点点甚至幸灾乐祸的话还可以理解，如果你真的认为哦，美国碰到这样的事情，他的政府他的警察也是这样的，因此我们以后出现什么矿难啦洪水啦，如果出现有这些渎职啊或者乱糟，那也很正常，好像天下都这样，那就大错特错了，对不对？鲁迅以前讲过，就说不要认为人家别的地方有苍蝇就认为我们这里有苍蝇就没事了，对不对？这种心理是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全世界的灾难都是灾难，但是因为他们这个新闻的报道的规律，强奸案有三个就报成了这么大单，但救人的案可能没有报的这么多。 其实我认真数了好几十篇报道，大概总数我还发现还没超过十个个案， 对不对？因为他不断的渲染嘛，就是报纸 强奸的情节，大概是几个女孩子在体育馆的什么里边遭到强奸。 而且现在这次除了说那是那么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这个飓风哈，在美国的淹水的灾祸，虽然还在大混乱之中嘛，还在追究的责任到底呢？为什么会那么晚才调兵力进去等等？那我看那些人性的那个 良好、美好、光明的一面，可能慢慢才会出来。所以，比方说这两天就说了，有些美国本土的企业啊，就说答应说什么呢？就说提供工作，而且是帮助尽快帮助当地的那个中下层啊，来重新找到工作，甚至在房子上面啊提供划出一块地来，然后有些房子给他们集中，说以后可以回来一起住，然后慢慢重建家园哈、啊嗯。这些所谓的企业责任哈、啊，也这些故事一定会慢慢的出来。 我看还有一黑人老太太也挺的，自己水都淹到脖子了，还说隔壁邻居家还有个孩子，你们先去救他，再来救我，也有这个了。但是这事儿好像让我想到自己身上，就是说，假如碰到一个大灾难，流离失所了，谁都没家了，这都一个个光棍儿。大家伙关在一个这个比较密闭的这种逃难的空间里，如何保护自己，我觉得是个问题。这家伙谁也可能是潜在的敌人，没警察，没部队。 对， 这个 这假如说，哎，好像文涛最近的危机意识真的很重哈、啊。 我很有危机。 好，今天 我就推己及人呐、啊。我第一，我现在觉得我也有可能碰见这自然灾难，因为咱们现在越来越密集。第二，我得想，真碰上这个之后，家园尽毁，然后这个也很有可能陷入一种暂时的无政府状态。那个时候，哎呦，真是挺可怕的。 他倒过来从这个角度来想想，中国抗战的时候虽然是打不过日本，可是你想，西南联大、故宫博物院，整个国家最有用的那些资源，还是井井有条的撤退的。好，你仔细来想一想，虽然仗是打输了哈、可是民众你看就是自己大混乱的也不是这么啊， 哪儿啊，那穷人普通老百姓 那就 多少死在路上的，一路这沿途那国民党兵都看见啊，一路都倒闭的那个恶夫啊，你知道中国人这种背井离乡的苦啊，吃的可是这比美国人吃的苦多多了。